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 的甜蜜，刹那掉进回忆，仿佛依稀记得如何坠离过程，像一盘棋，如星偶遇。完全出乎预期，不知怎样继续，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面，却不敢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星期天到星期一，时间飞快过去，你家在哪里，却还只是一个谜。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个号码都可以，哪一个才是你，哪个才可以代替我穿戴。想要放弃，没有想到却传来好消息，聪明如你，热爱演舞台剧，老师是我阿姨，坚持就是天意，能接近你连桌子也可以，也说不定心里能演情侣，没结果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个爱人围着你，那公主就是你，整个舞台上只有我是一百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合演七仙女，你牵着我的手，我几乎窒息，忘记也需要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记住是那荒诞无稽，才能约到你，再送你回去，吻别在七楼楼梯。等到你说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 李宗盛作词，周华健作曲，一二三四五六七，收录在2001年周华健的忘忧草专辑。两年之后的一起吃苦的幸福，那张唱片有了更多音乐人的加入，有了更新鲜更丰富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一张忘忧草由李宗盛来坐镇，还是呈现出了与90年代全盛时期一脉相承的风格来哈。2010年好吴克群第五张全创作专辑叫爱我恨我跟大家见面啊。这张专辑的主题很鲜明，爱和恨是爱情的正反两方，也是情歌当中最广泛的命题，标题主打叫爱我恨我，在一开始开宗明义，那么在专辑的最后也有一首歌来压轴点题，就是这首《爱之深则之切》。 选择之前 之深，自知切。下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在林俊杰所有作品当中最不同寻常的一首歌曲，歌词很意识流，旋律很跳动，也用到了当时很新潮的曲风。这首歌收录在2008年10月18号发表的 JJ 路专辑，这是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也是08年度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获得者。不潮不用花钱 JJ 呀。 做做做做，边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你说 had your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bitch take your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不超不用花钱。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小眼睛》。我们再来关注一张十年前的专辑，再见杨的 Goodbye and Hello and Hello 哈。他不想走一成不变的音乐风格，想要更多的突破，于是那个时候他签约了亚神唱片，有了这张 album。另外，这其中的歌曲都是 Taya 呢在结束了一段恋情之后所写的一些歌，而且第一次去作词，那么所以呢这是在音乐和爱情上双重的，向过去说再见，向未来说你好。来听这首标题主打歌 Goodbye and Hello 再见。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身上没带什么的

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让我亲手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了要哭，很久没哭。 王菲的《笑忘书》，CY Kong 写的旋律在 AB 两段用了层层递进的旋律表达，歌词是林夕的，借用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的名字，将笑与忘从大时代人生的起伏浓缩到了一个人的内心独白。这是王菲的经典作品之一，演唱会必须要唱的。2010年10月21号，刘德华推出了专辑，叫做《忘不了》（Unforgettable）， 来纪念自己出道30年。这是一张呢翻唱专辑，双 CD 的容量，一张粤语，一张普通话，收录了他最喜欢的流行经典。我们来听刘德华翻唱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 陈百强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一生何求》，选自2010年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忘不了》的 Unforgettable。 接下来是2007年发表的在梵高的星空下，这是尚雯婕作为超级女声冠军出道之后的第一张的专辑啊。虽然没有后来她的音乐当中那些强烈的时尚的电子的味道，但是也是按照她 偏暖色调的声线所量身打造的，不得不说是挺成功的。凭借这张专辑，尚雯婕获得10年前中国网的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大奖。恐怕你现在听他这样的歌已经没太多机会了。我们来听我。 灰色的天隔着玻璃窗纱，我一动也不动站在原地，开一盏孤单的灯，拉长了影子，滴答不停的表情，我却看不清你。思念的海面上，我放逐的船，任澎湃的思绪回言不去，随着风停靠在世界的某一隅，遥远之处谁能听见我的声音。原谅我有点冷漠，坐在安静的角落，回中一段一段风景，变换着颜色不定，那些生命的余火，一闪一闪的经过，夜空变晴朗，满天星星，我却渐渐模糊了眼睛。 梵高的星空下，专辑当中的我，来自尚雯婕。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10月22号，2012年的这一天，李霄云发表了一张 EP， 叫做《房间1501》。1501呢，是李霄云刚刚到北京时所住的门牌号码，包括了一些家的情感在里面呢，冷静与温暖。李霄云的音乐特质在这张 EP 里面有所呈现，也获得了这一年中国榜的年度最佳 EP 大奖。接下来我选播这首入选中国榜年度金曲的可能，李霄云。 我知道这不可能，绝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你的苦闷我在追问，答案总让人心疼。梦境里藏你的样子，害羞的甜蜜红了脸， 许你并不认真，只是苦闷，找个人陪你疯。我们本身都是路人，却忘了不必等。眼角里藏着你 首由姚谦来填词，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知道不知道》是刘若英主演的电影《天下无贼》的片尾曲，收录在2004年发表的《听说问号》专辑里面。这张专辑呢，有着非常出色的企划概念，每一首歌都有带有问号，表示在生活、在情感当中的各种疑问、试问、反问啊，打听或者是试探呢、啊，抓住了大家心中那种猎奇的心态。那这首《知道不知道》呢，虽然不是从专辑的概念出发而创作的，但是联想到这个《天下无贼》的影片结尾处，刘若英所扮演的王丽呢，坐在那儿大吃烤鸭，想到去世的王勃泪如雨下，也是有着听说情绪在里面啊。唱片的企划太重要了。同样2004年的10月22号这一天，尤鸿明推出了专辑《秋季恋歌》。这个名字呢，其实很能够概括尤鸿明音乐当中的一种情绪，像秋天一样浪漫又有一些伤感。这个小时的结尾曲目，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歌叫做《恋人的直觉》。 不必争辩，你和他是偶发时间，但恋人的直觉怎遮掩？什么字眼比欺骗来得轻一点？但透过你冷眼看不见，是否爱还剩一些？你那声再见，好亲切。如果你都退缩，寂寞挑唆，你我有没有爱过？否则别说难过，你不是我，别说你躲不那份直觉。他的喜悦其实早写在你的脸，每当四目相见怎遮掩？什么来得重一点，但透过你冷眼看不见，是否爱还剩一些？你那声再见，我还是好亲切。如果 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劝你，你的爱情剩下我的背影，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伤悲？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我爱着你，我爱着你，失去你承受着最苦的甜蜜，我很爱你，就让我死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